上哼着情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啊，是她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《漫步人生路》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这是邓丽君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粤语歌曲了。直到现在啊，就是在路上的时候，经常还会听这首歌曲，因为它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时光流逝，然后你行走在路上，好像是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种印象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，这是她在2016年《Explore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微白城市》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她在跨年晚会上曾经演唱过，也让很多的粉丝是大为的惊叹。 看雪在手中融化，城市变白，把爱装进礼物，等你来拆。愿望清单中，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三杯的声音，霓虹灯的倒影，冷风里向你靠近。气息降雨 You look so wow wow， 突然都想回头看你，身材变乱了心跳。 Let me take it out out， 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，感觉在手中融化，城市变白，把爱装进礼物，等你来拆。愿望清单中，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 因为要冬天到来的时候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这首歌曲当中清新强耳的电音搭配着慵懒随性的唱腔，充满了浓浓的暖意，尤其是在冬日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曲呢，会让你的心里面感觉到一种愉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是张玉华带来的一首歌曲，这是他在2009年张玉华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我不会飞》。 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韵绘制幸福。 生，不爱其他人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张亚东是一位出色的音乐人，在很多歌手的背后都站着他的身影，比方说王菲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亚东翻唱王菲的一首歌曲啊，这是他在2002年自己的首张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，叫做《只爱陌生人》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映蓉，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《Tingling》。听起来你会觉得像什么？对，很像电话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就是在爱情当中甜蜜电话的那样一份很浪漫的情怀，我们一块来分享。 在充满你气味房里，悄悄跳上琴键，还是浪漫情节。听啊听啊铃，不出意外是你，不远距离也感觉心有灵犀。什么观察，冒险像在度假，放松的发温柔的抚摸在你脸颊。 听 Aline， 这是来自江映蓉的一首歌曲，这是一首描述浪漫甜蜜爱情的歌曲啊，抓耳的快节奏带上一些富有这个异域风情的曲调，再加上江映蓉动感磁性的魅力嗓音，的确这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很热情很动感的这样的一种印象，也是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江映蓉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吧。黄品源2004年感谢情人专辑当中那首歌曲情人。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火火的嘴唇，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。你是我的爱人，像百合花一样的青春，用你那淡淡的体温。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想你，五二零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亚克西，哦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六十的是在哪里？五七零是我亲你，七四四是给自己。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亚克西，哦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都是在哪里？五七零是我亲你，七四四是给自己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流进我